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北城有雪》，作者明开夜河。 周迷直睡到上午十点才起，回到顾斐斐那儿，宋满已经出门跟白朗西约会去了。顾斐斐难免打趣， 你们姐妹可真有意思啊，这是来陪我过年的吗？一个个光陪男人去了。周迷，我告诉你啊，再这样我要收食宿费了。 为了安抚顾斐斐，周迷陪她出去逛街吃饭看电影一条龙。春节档的合家欢电影，那音响吵得能将影厅盖子都掀翻，而周迷歪着脑袋在里头睡得岿然不动。怎么说顾斐斐是好姐妹呢，也没叫醒她，顶多散场时调侃她两句。 姐妹，昨晚上战况是有多激烈啊？ 周迷哪好意思说。顾斐斐问他， 哎，那现在你和谭燕西是个什么状况？ 周迷如实告知。在这之前，他其实很难去想象和谭燕西这样的人谈一场正儿八经的恋爱会是怎样的体验。谭燕西识人心，懂套路，七分假里到底也有三分真，做他的情人总有种头晕目眩之感，像在一圈一圈的摩天轮上看烟花，惊喜目不暇接，可那也只是游乐园限定。然而现在他心放踏实了，他终归还是能落地到烟火里，那么琐碎心甘情愿地与他消磨，做个饮水人生中的庸常之人。他不妨可以贪心点，求一个最最俗套的圆满结局。顾斐斐听得又笑又感慨， 那我是不是可以预定一个伴娘席位？ 肯定的。你呢，斐斐？已经快一年多了吧，你不至于为了一个梁行木守寡至今？ 那你就大可放心，我睡过的毛子帅哥能从海参崴排队到圣彼得堡。 周迷没说什么，顾斐斐当然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他不愿正面回应罢了。如他这样凡事只跟人钱货两气的女人，其实最容易栽在男人的三分真心上，可他自觉污浊的手捞不起一颗同样陷在泥淖里的心。 哎，你可别犯那种自己找着了归宿就催婚他人的臭毛病啊。 你知道我不是。 我只能说随缘。 他们在商场待到下午进饭点的时候，谭燕西开了车过来接周迷，见顾斐斐也在，也就邀请他一块儿去朋友的厂子里喝酒。顾斐斐毫不扭捏，大大方方地拉开后座车门，笑着开口， 那就谢谢谭总了。 路上的话题倒都没落下顾斐斐，谭燕西在人情世故这方面一贯的滴水不漏，主动问他些艺术投资相关的话题，也真诚不过的受教神色。去的还是魏成给他的人投资的那间 club， 尹策也在那儿，特别齐活的阵容。除此之外还有个长得柔情似水的女人，周迷觉得有些眼熟，更有些许疑惑，怎么自己一露面他就一直在打量着自己。魏成头一个走过来，先跟周迷诚恳道歉，说上一回开那玩笑是真没想那么多。 嗨，谭三回头就骂我个狗血淋头，要不是我跟他几十年的交情，说不准友谊的巨轮早就翻船了。 魏成亲自叫人来开的酒，黑桃 A 都挂他这个大股东的账上，所有人坐一桌，魏成坐东，他给不认识的人做引荐，介绍到那长相柔媚的女人时，他开口， 这位是祝家大小姐祝思南。 周迷当下差点跳起来，然而祝思南笑眯眯看着他，明显的只有好奇而无恶意。谭燕西好似是察觉到了他的情绪，伸出手臂搭在他肩膀上，看着懒懒散散的模样，实则再维护不过的派头，好像是要让他放心，有他在，好的歹的都不至于使他难堪。况且谭燕西凑拢到他耳边低声开口， 他就是那位哲人。 呵气成咬，周迷微微缩了一下脖子，对面的祝思南一派的笑脸迎人，让他也不由自主地回以笑容。然而待细看后，周迷终于意识到， 我好像在哪里见过祝小姐。 魏成呆了一下，以为要有什么狗血的展开，还看了一眼谭燕西，示意他防微杜渐啊。然而周迷只是微微偏头想了想，而后便开口， 在米兰是不是？ 没错， 那时候祝小姐不是想找一款中古包，后来找到了吗？ 没，倒是找到了持有那包的人，问了问不愿转手也就算了。 如果祝小姐还想要的话，我认识一个店主，他那里有。不过是孤品，微瑕疵，看祝小姐介不介意。 祝思南笑着瞅了谭燕西一眼， 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拉个群？ 大家开了酒，不拘话题地聊了会儿，而谭燕西搂着周迷，愈发坐到角落里去了。他单独有话要跟周迷说。场子里不算太吵，但魏成他们在聊天，多少有点受到干扰，只能靠近了耳语。谭燕西告诉周迷，白天去拜年，兼去了一大老板闺女的10岁生辰宴挂人情，筵席上听来一件事，跟他有关。如此一说，周迷大概已经猜到是谁的事了。果真，谭燕西开口， 啊，孟少宗生意上遇到了大麻烦，这回恐怕很难周转，侥幸破局，估计也是伤筋动骨。祸不单行，他跟孟太生的儿子嗑了药，大半夜飙车，出车祸送医院了。 周迷微微一怔，谭燕西垂眼看他。 他托人给我带句话，叫我哪怕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能不能搭一把手。咪咪，你怎么想？ 我只欠他20万，这钱我可以现在还给他，别的我和他没什么瓜葛。 周迷抬眼与谭燕西对视。 谭燕西，我比谁都珍惜跟你的情谊，我不会拿无关紧要之人的事情来消耗这份情谊。 谭燕西笑了，伸手捏捏他的脸。 可你攒了几个钱，还得起吗？ 勉勉强强吧，刚发的年终奖还没捂热呢。 我替你还。 不要。 周迷赶紧握一下他的手。 燕西，这是我跟他的事。 谭燕西也不勉强，只笑着开口， 可别还了钱没钱吃饭。 我还有你嘛，三哥舍得叫我饿肚子？ 谭燕西真有几分消受不了他这么称呼他，明明他也不是撒娇的腔调，可就是叫他心痒难耐。然而还是忍住了，没对他做什么。他太了解他了，当这么多人的面轻薄他，他是要翻脸的。而大家已然瞧不惯谭三这腻歪样，魏成起头嘲讽了两句。 什么德行，还带单独霸占周迷，拉小群私聊的。 而谭燕西只掀掀眼皮，毫不在意的巨傲模样，还批他们分明是嫉妒嘴脸，引得一片嘘声。大家没到太晚就散了，临走时周迷接了个电话，宋满支支吾吾的过来打申请。 今晚我可不可以不回家呀？ 倘若 周迷没昨晚的夜不归宿在前，多少还能发挥点权威，可已经给妹妹当了一个坏榜样，她哪里来的底气理直气壮。她最后的交代是特别严肃的家长口吻。 记得我以前给你交代过什么？ 知道了，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那头谭燕西抱着手臂要笑不笑地看着他。周迷不用动脑就知道他这时候在想什么，立即摆明立场。 我今晚一定要回去。 小姨子这么上道制造机会，不好好利用我还是人吗？ 谭燕西走过去径直去搂他的腰。 那可由不得你。 周迷真没法不怨念，按理说都是出工出力的人，怎么就他早上八点爬起来到这时候还精神抖擞，独独自己在电影院里睡得昏天黑地，100多亿张的 IMAX 票呢。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订阅收藏不迷路哦。